在太阳节之际向知识分子授予学位学衔，以资表彰他们为发展国家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做出很大的贡献。授予仪式11号举行，由内阁副总理田光好和知识分子参加。仪式上宣读国家学位学衔授予委员会决定后，向国家科学院室主任文浩和农业研究院所长金志勇授予院士称号，向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医科大学室主任沈永绿等一些人授予候补院士称号，向许多知识分子分别授予了教授、博士、副教授、硕士等学衔和学位。